欢迎收听九六九快乐多一点，我是龙叶，龙马精神的龙叶婉玲叶。昨天一大早呢，我带着表弟一起吃早餐，旁边是一对大学的小情侣，女生娇滴滴地问，亲爱的，我们早餐吃什么呀？那个男生就说， 我们吃两笼蒸饺吧。 那个女生害羞地说好。我就跟表弟说，你看看人家同样上大学，你要加倍努力呀，不能让人比下去了。表弟点了点头，清了清嗓子说，老板，我要四笼蒸饺。九六九快乐多一点，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，获取更多九六九快乐多一点的精彩内容哦。也欢迎你在微信公众号当中留言讲讲段子，我会选读你的精彩内容，跟其他小伙伴们一起分享的，等你哦。我们下一个点段再见喽。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想你。

是不落的太阳，为了最初的信仰，在我的战场，向着胜利前进的方向。就算子弹穿透了我的胸膛，依然还有梦想在我的肩上点亮。我知道那是正义的锋芒，我知道那是自信的力量。跟着希望，跟着光，是不落的太阳，为了最初的信仰，在我的战场，向着胜利前进的方向。就算满身都是伤，也要像男人一样。就算这断了翅膀， 飘渺，爱多一秒恨不

像一阵细雨洒落我心底，那感觉如此神秘。我不禁抬起头看着你，而你并不露痕迹。虽然 化成的誓言，风雨过后。

时间海，我们也曾在爱情里受伤害。